的羊奶钱加上一床五斤重的铜毛被，总价2000多的东西一起才花594，没想到这引起好多新朋友的误会、非说不可能，本来订单量就大，每一通电话还都要耗费客服大量的时间去解释，接线姑娘都忙到哭了。 所以今天的活动一开始就一定要跟大家做一个统一的说明，瑞麟羊奶是获得羊乳制品金奖的，推荐了多年的好羊奶，品质上是坚守质量，确保不添加一丝一毫的增香剂、增稠剂和蔗糖，全部由纯奶制作而成，口感上彻底出山，哪怕您不吃羊肉都能接受。这一盒是300克，15个独立包装，市价是258元，广播里是独家直营价99元。本次订购6盒季度装，您喝上3个月的羊奶，就免费赠送您一床驼毛被，是全国性的活动，价格固然便宜，但也请大家一定放心。 没错，每档只有5分钟抢购时间，电话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肯定会遇到占线啊，接不通，请您按一个重播键，接通了请缩短通话时间，因为您下单之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，您看到羊奶看到被子再签收付款的、期间没有任何一分钱的费用。电话再次强调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那很多朋友一到了节日就喜欢订购羊奶带回家给亲朋好友，或者趁着做活动给自己加订一些，那一是因为价格能够承受，奶也是人人都可以喝的营养品，那第二呢，就是羊奶现在也代表着流行，是奶制品当中的佼佼者。它被国际营养学界认定为完全营养品，当中有多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以及上皮细胞生长因子。 所以羊奶现在在时尚圈啊都是大家的宠儿了。瑞麟羊奶在我们推荐的几年过程当中啊，这复购率也一直很高，因为瑞麟羊奶的纯度很高，也是厂家检测塑化剂的标准，都是行业内羊奶的标杆。 是的，出口了十几年的瑞麟羊奶，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不需要厂商建议零售价格的258元，只要99元。那一盒是300克，半个月的量，订购6盒是1个季度，今天还要再加送大家一床驼毛被。驼毛纤维是中空竹节状结构，有利于空气的储藏，因此它有极佳的保暖性、隔湿性、吸湿性、防潮性和透气性，特别适合不好晒被子的阴寒的秋冬，怕冷的女性和老人使用。当然了，您去市面上买，这价格肯定是不菲。这一次免费赠送，而且是订购6盒羊奶就免费赠送。活动一推出，大家都是4套5套的订购。说羊奶都是要喝的，那多订点，这天啊，说冷就冷，被子也不嫌多，送人自家用都需要。 大家想的没错啊，但是厂家也要考核成本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每个人这样的优惠力度只能享受一次，而且最多只能订购3套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还能开通最后的2分钟时间，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。6盒羊奶喝上3个月，再加上一床5斤重的秋冬的驼毛被，一起只要500多块钱，力度之大，老顾客啊一门清，所以拨打电话的手速都好快。 那看到手机尾号9844的林阿姨就是再次订购的，说昨天羊奶和被子一送到家，就想着今天一定准时守在广播前再来加订，太值了。还有3108的孙女士也是老会员，说羊奶一直在保持，自己就是肠胃道不好，那现在啊湿气不重了，上厕所就能看得出来。之前8盒才送的被子，今天6盒羊奶就送了。还有4417的朋友说，你们这个电话一直都打不通，手机的重播键都要被按塌下去了。 抱歉啊，秋冬喝羊奶的本来就多，这一次又送驼毛被，电话确实不太好打，请谅解。目前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30秒了，各位千万不要放弃，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的瑞麟羊奶粉，现在只要99，订购6盒就免费赠送一床5斤重的秋冬的驼毛被，被子有分量有包装，一看就知道，羊奶更不用我多说了啊，营养高，吸收快，强化钙质，不加蔗糖啊，均下来呢一天几块钱而已，应该花。好，最后的20秒钟了，赶紧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